只要一分钟，你还拖延。爱情偷走我的理智，你笑我死心眼。爱你浪费多少时间，你不会发现。是你给我美丽的线，是你给。